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的时间，依然由我来陪伴你。Looper 上单雷，杰克姐姐，看这个名字似乎不是那么的熟悉，是很久没见的老朋友，还是今天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呢？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对，今天杰克唐的造型有一点跟平时不太一样哈，多了一个发夹。平时的自己就是蓬头垢面的来节目当中做客，而今天呢稍微多了一点点的装饰，是因为这个发夹是在上直播之前我的好朋友兼同事送给我的啊，算是一个小小的旅行礼物，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戴上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杰克唐是一个稍微打了蝴蝶结的杰克唐，好吧。因为其实自己平时真的不太擅长弄头发，今天弄得怎么样好像也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也无法去评价，但是会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哪怕只是多了一个小小的装饰，一个小小的色彩，都会觉得有一点新鲜的感觉。对，张二宝看到了蝴蝶结，对，所以为什么要拿它来作为今天的开场呢？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杰克唐的故事盒就和友情有关，而今天的这个蝴蝶结也是一位好朋友和同事在直播前送给我的，所以也把这个蝴蝶结算是一个分享，在这里戴上它算是对他的一个尊重吧。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那种在从上高中开始就会买很多漂亮的头饰，然后回家之后就会想明天一定要戴，但是每次在戴出门的那一刹那就把它揪掉，然后就再出门，好像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头上有任何的东西，对，就是会比较奇怪。Looper 上单雷说10点的时间比较尴尬，哦，10点的时间可能对于很多上花椒的人来说，10点钟不知道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10点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因为我会觉得那不会太晚，不会耽误你的11点之后的养生作息，但是同时呢又会让你觉得是渐渐的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在一天的忙碌繁忙过后，终于有时间可以沉淀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今天我们是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其实是和友情有关的，一个蝴蝶结引出了一个关于友情的话题，你准备好了吗？那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把时钟调回到某一个让你觉得很感激某个朋友的时刻。 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讲故事了。时光机，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去的是哪里呢？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 谢谢我家猫猫叫汪汪，蝴蝶结很甜美。是啊，杰克堂难得有这么甜美的造型，一般都是女汉子出场的，而今天一个朋友一位同事送给我的蝴蝶结，刚好可以作为今天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的一个开场。我们的节目周六当然有啦，海虹昨天就是杰克堂的陪伴，而今天依然是我。先来听歌，一会儿接着聊。Black Orange， 最想活到还年轻的时候。怎么现在呢？不年轻了吗？任何时候是不是年轻可是你说了算的。 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 这首歌有很多的间奏，所以可以和你们中间聊天。哇，糖糖 Black Orange 有什么想要继续说下去的吗？周五也会有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365天不打烊。只是周一到周五是一位帅气的男生周准，而周六日是我杰克堂出场。今天我们要讲故事，你准备好了吗？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出租车。星期天的下午，他着急地出了门，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尽快开到小一的所在地。刚才小一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路途中小一不停地打电话来问他走到哪里了。他想小一只是想和他多说几句话，哪怕几分钟也好，这都意味着小一想要倾诉痛苦的迫切。就在那几分钟，他相信来自朋友的安抚的力量，所以他让自己像一个老练的杂耍，施展了一番世俗伦理的法术。 小姨终于答应他尽量冷静下来，直到他尽快赶到他的身边。我们的故事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开始了。一个电话，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管身在何处，当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句就是想问，你最近怎么了？还好吗？我们的第二首歌去哪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啊，看到了 Looper 上单雷 Black Orange 还有戚家军战血战神吸血鬼，还有谢谢张二宝说 和衣服的颜色很搭配呢。上单雷，哎呀，看来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听众了，各个的直播的我们的频率都逃不过你的发言。对，周准准哥不仅仅在十点答录机晚上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和心情故事，也会有在旅行的时刻和那个周大夫的声线出现，而杰克堂确实在音乐广播曾经陪伴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好开心有人记得我们。 Black Orange 不离不弃，小板凳坐好，嘿，直播时间就是充电的时间。好啊，其实每次直播结束之后才是我真正的手机充电时间，因为不忍心错过你们的任何一条回复，拿着手机感觉看上去是在不务正业，但实际上我是非常认真的在看大家的留言。还有在路上2016，谢谢你们还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十点答录机的片头，你最近好吗？是来自于谁的声音啊？总会更好的，启示录来自陈珊妮。谢谢 Black Orange 的温馨提示，充电宝嘛，哎，经常也忘记给充电宝充电，这可怎么破？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们都背负着沉重的灵魂，如果我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朋友，我们不互相扶持，就像绝望地走进深不见底的死胡同，想都不想就会全然放弃寻找出口。即使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即便这样也同样会感觉到孤独。这一切都让我们成为了别人生活的注视者，我们只能互相注视。他是从一个商场的厕所找到小一的，他尽量用调侃的方式打开他们的对话。唉，你怎么待得住啊？我怎么都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来吧，我来拯救你了。小易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只是两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突然趴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就像抓住了稻草一般。他突然说不出话来，有点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在这个小小的厕所的空间里，他只能轻轻地拍着小易的背，这点安慰到底能有几分的力量给予到他，他并不知道。If 如果 If I just stay here while the sun sets, If your frozen heart could see meStill feeling blue as you sometimes do Would you say to me that I was in your heart all along If you find me here someday I always was a dreamer Wished for a rose in DecemberThe bluebird kiss the rain, the bird. If you're coming closer, like a mellow dream, a little bit of love in my 17. So sweet, a little bit of tears in my.Dreamer wished for a rose in December promise. I will sing with a bluebird, kiss the rain, the bird. If you're coming closer, like a melody. If 好开心，可以一边直播一边看到大家在评论当中聊着天。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所以小阿妹的吸管不离不弃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是被 Black Orange 安利过来的吗？好像两个人已经很熟络了，还有下一个约定。嗯，其实在这里看到大家在留言区的分享调侃，有的是和主播说的，有的是你们互相之间的攀谈，都会觉得嗯，这才是一个我希望的晚上应该有的样子。回应一下 Helen， 谢谢，很卡哇伊的造型是吗？这是一位同事兼朋友在直播之前送给我的，所以就第一时间戴上了，不然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下次会丢到哪里去了。希望之后杰克堂也会偶尔有这样一些比较符合女生装扮的甜美造型吧。好像今天的反应不错呢，让我有了信心。比如谢谢在路上2016，还有我家猫猫叫汪汪，虽然那是很早很早之前我在滑动的时候发现，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应一下网易云音乐上面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会开始继续更新，是因为好久好久没有用那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周一到周日365天，在2018年，我的天，怎么突然间就倒回到前一年，我是怎么了，穿越了吗？在2018年的每天晚上都不打烊，而在周六日的晚上是杰克堂和你的相伴。有的时候我们会聊聊天，聊一个话题，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故事，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和友情相关的，谢谢刚刚孤狼的关注，还有笑煞浆糊的关注。对，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的，那么我们可以来一点点的前情提要。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和友情有关，是不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看到他的电话的时候就会接起来第一时间问怎么了，没事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似乎说的就是平时的时候相安无事，彼此祝福，但是如果真的有事了，或者心里面有不愉快的时刻，就会第一时间想要打给对方， 联系到彼此。有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朋友，你会对他充满了宠爱，心里面一边埋怨平时高兴的时候都去哪儿了，但是在他沮丧的时候还是会心疼地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女生之间的友情，而男生之间嘛，记得有一位男生朋友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当你的一个男性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用去跟他说什么，递一支烟对方就都懂了。当然了，我们要保护，珍爱身体健康，少抽烟，但是所谓的那个递烟的动作似乎就是你不说我也懂。脑海当中，在我说到某一个人，说到那个让你觉得牵挂和依恋的人的时候，你脑海中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当我说到女生之间的那种宠溺的神情，男生之间的不言而喻，你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 风在流浪，云在游荡，介于你和我之间，曾经说的你还记得吗？湖水清凉，倒映成双，我们一起坐到天亮，那些风景停留在耳旁。你故事慢慢想象，爱总是想象，秋千雪中摇摆晃，咖啡热到烫，时间变了样，画面总是我想象。 欢迎你的关注啊，感觉听你说，看到你的留言，似乎脑海中也有了画面。你若安好，我陪你富甲天下，你若不好，我陪你熬过。我的画面就是朋友的爸爸突然不在了，我陪了一个月开车陪他散心，脑海当中真的会有满满的画面感。回来又一起干事业，什么是朋友，就是你抽烟他劝你少抽，你不好他会急再等你的下一句我又想到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像上单雷一样的不停地在问杰克堂什么时候还会有一次歌友会，好开心，看着你的期待我自己也有点期待了呢。 总是想象秋千雪中摇摆晃，放到亮，记忆变了样，画面总是我想象。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 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欢迎回来，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也期待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0:42，你还在吗？你来了吗？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在十点答录机上的留言，真的非常的暖心。期待歌友会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一来呢，觉得充满了干劲儿，希望在明年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二来呢，又会觉得充满了回忆，想起来之前的几次，看着台下的不知道有没有你们，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你们，是真的可以看到真实的你们，而不仅仅是你们的名字。在看到你们的名字的时候，会想象你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来收听节目的。哎，二来说完了 Black Orange 可以吗？还满意吗？啊 Looper 上单雷，千准姐姐的歌友会去过一次，所以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忠实的听众了。孤狼说，我和三个同学心情不好，一包瓜子儿唠唠，这就是朋友。我们今年已经在一起20年了，哇哦！我也有很多很多，倒不是很多很多，但是有那么几个，我觉得就已经完全足够了。不是说人生中得一知己足矣吗？感觉自己的知己好像不止一个，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一头小狼崽子，哎呀，声音大爱，谢谢。还有很多今天新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有很多是新鲜的名字，会觉得是新的朋友，而新的朋友就会意味着会有新的故事发生了，期待。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友情有关。刚才在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小雪和牛奶咖啡的《画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可能喜欢用文字去记忆，或者是声音记忆，有的人呢可能是画面感的记忆。当你说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故事的时候，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某一个画面。我就是这样的，当我想到某一个回忆，某一段回忆的时候，它是以画面播放电影的方式出现的，就好像它重新在脑海当中又活了一遍。5046，美好的夜晚，主播的声音划过夜空，给民生带去快乐。天哪，这是多么多么啊，非常宏大的评价。我喜欢晚上，喜欢晚上10点到11点可以和你们相伴的时刻，喜欢在上面看到你们一直在聊天的状态，看到了景文的唯一，好久不见，你最近好吗？这就像是十点答录机的守候，那个答录机一直在每天晚上守候在这里，当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按下那个按钮。也希望十点答录机可以作为你真实世界的一个伙伴和朋友。好了，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那些爱恨情仇。 Feeling used, but I'm

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请问的唯一好像在担心自己的女神的身体，而孤狼呢送去了安慰，这是要恋爱了，好像就好像真的是老朋友一般，在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平台上聊着天。我的脑海当中也出现了画面感。孤狼说，记得有一次喝大了，同学看了我一夜，整个把出租车上吐了好多东西。啊，这么说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跟自己有关的那些画面也是。刚刚大一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东北人，特别能喝，而我呢是典型的酒精过敏，所以每次她想家陪她出去的时候，她总是喝多，然后就用我这个不是特别强壮的身躯把她扛回来，然后就会在宿舍吐一宿。很多美好的回忆说着说着就越来越丰满起来，而我家猫猫叫汪汪，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继续开始。刚才说到哪里？对，前情提要是他在一个商场的厕所找到了小一，他趴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他抱着小一慢慢地顺着他的气试着和他再次沟通。哎，告诉我，我总得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是和舅吵架了？他摇头。工作上的事儿？他再次摇头。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可以让小一比他这个正在失恋过渡期的人还要悲痛欲绝。小一抽泣了好一阵才慢慢地告诉他，原来他是和他的好朋友发生了争执。他稍稍松了口气，忍不住感叹，唉，何必呢，享受生命都还来不及，何必将时间精力花在吵架上。生命中到底要迎来多少的过往过客，有的人来了停下来，有的走了一个圈又回来，而有的人慢慢的就渐行渐远，找到一个出口就消失在你的视线里。我们都是来去自由的。我家猫猫叫汪汪，听了刚才的这段话，不知道你的心里是否泛起了某些涟漪。来去自由，这句话听上去有多洒脱，恐怕就有多无奈。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说谎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 真的受伤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这样的一种感觉，继续来讲故事。小一说他们认识十年了，坦诚对待了十年，他给了这份感情最真挚的幻想，但是因为一些事，他觉得被他最信任的朋友欺骗了。他说这是他的底线以及万万不能接受的事情。然而世事皆如此，当得到宝贵的教训时，机会已逝，回不去了，只好等着下一个十年。他想起一句万能的话，于是他对小一说，你还有我。而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从这个狭小的空间走出去，第二件事呼吸空气，享受正好的友情，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我渴了。于是小一跟着他走了出来，他成了小姨最需要的倾诉者以及倾听者。该如何决断一件事，小姨应该比他更明白他自己的心，而他需要的是向前跨出一步的勇气。阳光正好，听着小姨絮絮叨叨，他们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暂缓。小姨拉着他积极地走到一个并不靠窗的连排座位旁，他还没有弄明白他奇怪的举动，他用依旧红肿的眼给他使了一个眼色。他顺着他的目光突然明白了他的用意，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打扮干净的年轻人安静地看着书以及一张清爽的侧脸，而他正好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座位上。他们坐下来，小一对他眨眨眼，他们相视一笑。其实我们天生就有某种来自朋友的使命感，把最脆弱的悲伤交付于彼此，有责任保管对方心底的柔软以及拯救流出来的眼泪。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故事盒，与友情相遇，而你遇到那个他了吗？罗伯上单雷，嘿，为什么可以去每日文娱播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读法应该是这样的：阳光正好，听着他啊，算了，不然就把我们的气氛全部都破坏掉。但是可以回答回应一下 Looper 上单了，不停地在问关于我的出处的问题。那位关系要好的朋友，还有那几位见证了彼此青春的伙伴，就是在中传的故事。我家猫猫叫汪汪，友情对我而言比爱情更重要，一个眼神就会懂的感觉。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会告诉我， 友情是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比亲情更次之的东西。他有一种莫名的笃定，笃定朋友之间的感情纯粹长久。梁梁刚才说什么了？以前我和一位同学一起喝茶都能经常聊通宵，那当然了，喝了茶精神抖擞啊，想睡都睡不着。我信，我信，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啊，每次忙了一天，一壶茶，问问自己内心深处真的宁静过吗？有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如儿童般的微笑？这是孤狼的回应。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真的觉得有发自内心的儿童的微笑吗？儿童不都应该是哈哈大笑那种，完全不顾及脸上的表情，甚至扭作一团也完全没有关系。不是故意反驳，只是开个玩笑。景文的唯一，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你不相信友情吗？景文的唯一，一到晚上就会想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会陷入到自己的思维里边出不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的时候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那些我们不相信的事情，不代表不在其他的人身上发生，那些我们笃定的事情，也有可能会为某一些事情变得脆弱不堪，但它并不妨碍你再次相信。梁梁说，因为我是话痨，突然想起来一位朋友，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也自诩是个话痨，而且他说如果一个小时不让他说话，他就可能会肚子疼。至今我还把这样的一个说法当作是一个话痨的极致水准，不知道你怎么样。今天聊了很多和友情有关的话题，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大家回应的非常的热烈，看来果然大家都不是一心只是想着爱情的人。当然景文的唯一现在在被爱情折磨着，一到了晚上就会想起他。好像这是你的第一次恋爱吗？景文的唯一似乎对待心中的那个女神，那个她，会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看看我有没有落下谁的留言。惜心止虑，这是在路上2016的留言。我在想前面是不是我落下了什么。惜心止虑，希望可以在十点达路机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一种惜心止虑平静入梦的状态。也希望十点达路机可以给你某一种舒服的方式道晚安。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到了说下周再见的时候。但是十点达路机在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都不会打烊，即使陪伴的人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的心一直都在。我知道你也是。